这时候就没气儿了。 小蘑菇常宝坤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那么当时留在国内的常宝华听到哥哥牺牲的消息时又是怎样的情景呢？ 我大哥呀，他牺牲的时候啊，我正在演出，正是1951年的5月2号晚上9点钟，我记得多清楚，演什么段子我都知道。我写了一个叫向工人阶级致敬，下来以后呢，我们那负责的一个同志呢说，宝华同志啊，你演完了一会儿跟我咱们有个事儿。当时我瞪一下子，我什么事儿？大哥受伤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着来车了，宝华上车，上车以后我哥哥带着我抗美援朝分会，我一进去哗都站起来了，我小小的一个孩子呀，怎么我去那些首长们都站起来了，坏了，我心想坏了。我往那一坐，哦，文化局长是阿英同志，是一位诗人。阿英同志说，我悲痛地宣布，一说悲痛这两个字，当时哎呀我这心凉了。我们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坤烈士光荣殉国了，就这句话。 小蘑菇牺牲的情景说到这里，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常宝坤的弟弟常宝华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相面。 很想念大家， 哎， 我们这一上来大家很高兴， 是 因素是很多呀。第一个重要因素都涨钱了是吧？我看更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见着我们赵老师。 嗨，见我有什么呀？ 看见您就高兴。 看见我有什么高兴？ 哎，人家不但看，还得琢磨呢。 琢磨什么呀？ 赵世忠老师 啊， 没见过这样的。 什么叫没见过这样？ 哎呀，怎么没个人模样 啊？我不是人模样。 不是。 像话吗？ 这是夸您。 这叫夸我。 哎，对了 啊，怎么夸我？ 为什么说没模样？ 是啊， 佛像，长得佛像。 这倒是，佛像，这倒 乐了 啊。那是 啊， 说对了。 我要说您是那个释迦摩尼，这个有点奉承了 啊。是，咱不敢当。 那就捧假了。 是，就是。 这是不是啊？ 是， 起码是。 什么？ 比切多尔吧？ 哎， 是不是？ 什么？ 比切多尔？ 这比切多尔是什么佛呀？啊， 比茄子多俩耳朵 啊？我呀，像话吗？ 不是， 我还以为是神仙呢，啊，是茄子。 一说佛像就乐， 本来嘛。 您就信这个呀？ 这怎么不信？ 奉献您一句啊， 啊， 什么叫相面呢？ 啊。 算卦呀，什么跳大神啊，看风水啊，这些东西都不要信的。 怎么了？ 年轻人，我要嘱咐一句，什么网上啊，什么这个电脑啊，有什么算命的，你们还找你们的星座，对不对？没用。哎，不是时也运也命也，绝不是。您看怎么了？ 不是，您说这话太绝对了，这个算卦相面的也有灵的。 那您给我举个例子，您说个灵的。 你看，就像那个什么先写后问，写得了不改，哎，那个就灵。 对， 是不是？ 这我得解释一下 啊。 赵先生说这个先写后问怎么讲呢？ 啊， 这个相面的呀，它有一个小黑板儿， 对， 拿粉笔呢写上几个字， 哎， 扣上了。 嗯， 他要问人家。 对， 比如说问你什么父母在不在 啊？是 啊，弟兄几个 啊？对， 你不就得回答吗？ 啊， 他这一回答呢，跟他黑板上写着字儿一个字不差。 你这灵啊，这个 这是蒙氏 啊。蒙氏， 这我也懂这个。 是吗？ 你不信咱们来来。 可以啊。 你说你先问什么？ 先问我父母在不在吧。 问父母在不在。我就说吧。不要写了。就写那么几个字。 哪几个字？ 父母双双不能克生一位。就这几个字儿。 父母在不在都是这句话。 这对了。都离不开这几个字。 是吗？ 嗯。 那我问问。 你说吧。 我父母全在。 我就知道父母全在啊。 怎么知道？ 这不告诉你了吗？父母双双怎么讲啊？全在。不能克伤一位，一位也不能克伤啊，对不对？ 这就是父母全在。 哎， 那个，我父亲死了，我母亲还在。 对啊， 这怎么对呀、啊？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死一个了。 到这不能这儿，咱们一蹲，就给我蹲死一个。 要蹲死一个。 我父母全不在了， 我对呀、啊， 怎么对呀、啊？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 啊， 要死全死 啊！我们家犯重伤，这不像话。 你还问什么？ 还问什么呀？ 嗯， 弟兄哥几个，那个零。 我写这么几个字 啊， 弟兄哥几个 啊？对，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九个字 啊， 你哥几个都在这九个字里边，跑不了。 这我再问问， 你说吧， 我哥一个， 对呀、啊， 怎么对、啊？ 那不写的明白吗？ 怎么写的？ 桃园三结义，本来你哥仨呀、 啊，对呀、啊， 你是哥仨的命 啊， 可是你这个命里边太孤独啊，孤独一只，就孤独一个只，一个人。 哦，这是哥一个， 对不对？ 那我哥俩， 对啊， 那怎么对呀、啊？ 桃园三结义，本来你是哥仨呀，孤独一只，孤独下一只去， 不行，孤独下一只， 哎， 愣往下孤独这个，那我哥仨， 对、 啊，那怎么对呀、啊？ 桃园三结义哥几个呀？ 哥仨呀， 是亲的吗？ 是啊， 孤独一只，孤独在一个枝上吗？ 不是，你们哥仨在一块孤独， 哎。 那我哥四个， 太对了。 怎么对呀、啊？ 桃园三结义，这不哥仨吗？ 啊， 孤独一只，又孤独出一只。 他这怎么来回的孤独？那我哥十六个， 你哥二十四个也没关系。 怎么？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啊？ 那一只上不定憋几个串呢？卖猫孤独去。 我们家人都成豆腐了，都咕嘟出来了。 您信这个吗？ 看来这是蒙氏 八面风啊。 对对对，两头堵。 我为什么知道啊？ 怎么回事？ 看过相书啊。我也懂啊，我也能给人看相啊。 你也给人看相？ 对。 让你看相要多少钱？ 三分不取，毫厘不要，我要什么钱？ 白瞧白看， 以相面会友吗？交朋友吗？ 是啊，那好极了。那您给我搂搂吧。 什么？ 给我搂搂？ 不懂。您说法语不行了啊？ 这， 您说 话怎么法语？ 我刚才那俩字，我听着像法语似的。 搂搂就是给我看看， 给您看看。 对对， 我给人像不灵，给您像准灵啊！ 没那事， 我先送你三项。 好啊， 三项你要觉得对了，那我接着往下看。 行， 你要说不对，那咱就打住。 好， 怎么样？ 可以。 您站好。 哎，行。 给您刚才您说什么？ 搂搂， 就这句话还真不懂。 是吗？ 哎呀，哎，可说好了啊，直言无隐。 哎， 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对 啊， 好， 你别到时候。说这个我说错了，你蒙儿也承认，那 不，我这人不会捧着人说，知道吗？您放心，您 看您这五官 啊， 相貌，衣着打扮，你家里的爸爸就一个对吗？ 不行，对，别含糊， 没有。 绝不含糊， 有几个说几个， 就一个。 对了 啊，对了， 先探探路啊， 探探路 不一定准 啊，不准，这还真准，这个 看第二项。 哎，您说 第二项啊。你爸爸跟你妈结完婚以后才有的你，对吗？ 哎呦，太对了，太对了， 不要三心二意。 没有没有 啊， 肯定不说， 对， 就是结婚以后有了我。 看这三项不一定就准了 啊 第三项是 第三项啊 啊， 你啊，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要不然就是哥一个呀。 我有一哥哥， 有一哥哥， 有一哥哥， 你哥哥比你大，对吗？ 对对对对对， 大也大不了多少 啊， 那再大那岁数也超不过你爸爸去。 这我遇见活神仙了， 不敢当。 该干嘛干嘛去，像话吗？啊， 我不像话。 你啊， 那你呢？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什么年代了？你给我搂搂， 嘿， 这搂搂，不是你这太土言土语的，不文明啊！ 是，那我可以。 您呢，赵先生，我不是劝您。您出去您要打听道，您不得客气客气吗？ 那是 给人一鞠躬啊，或者是客气一点儿。先生，跟您打听第一监狱往哪边走。哎， 我上监狱找谁去？ 我举个例子嘛。 不像话， 客气客气。 您说客气客气， 大不了我小不了你，是不是？ 给您鞠躬，鞠躬。 杨登点头。 哎，这鞠躬啊。 行了行了，我别难为您了、 啊、 您给我鞠个躬、 啊、 知道我有本事 啊，知道你有本事。 嗯、 啊、 我有什么本事？ 这个你会尿炕吗？ 你看 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这叫什么话呀？ 啊，你说说。 都是尿不湿呢、 哎、不像话，还是尿炕、 哎、咱不许那什么啊、 哎、 奶壶不开提了奶壶啊。 真的不是这 个，这个，我给您先相声 啊， 手相怎么样？ 可以啊， 看看您的手相。 哎，行 啊， 哎， 嗯， 相手不是？ 相面不看爪，必定 没数爪儿，这是，这叫手， 知道手啊？ 知道，那说爪儿。 不是，我说相面不看爪，必定没传法，法爪，这不是在折韵里边吗？ 哦， 这是不是 什么折韵？这是。 啊，要是别人给您看的 啊， 看三道纹 啊。哪三道纹？ 您看呢，注意啊， 嗯、 天、 嗯、 地、人， 哦， 这个叫三才纹。 哦，三才纹， 我像不像这三才纹？ 那您像的是？ 像就这道，这道。 这是 到这，哎呦，到这破了，这叫冲煞纹。 哦，冲煞纹。 嗯。相书上写的很清楚 啊、哦，怎么说的呢？ 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一定受孤贫。 嗯， 若问富贵何时有，客气本夫，你得另嫁人。 哎，啊、哦，我还得嫁人，啊， 准备找一个还是往前走一步？ 我打算往前走一步， 嗯， 可是又怕掉台底下。这叫是男的，是女的呀？啊， 女的， 你。我就知道错了，我是男的， 女的， 男的， 男子相面呢 啊， 伸左手， 嗯， 女子相面伸右手，递我是哪只手？ 就这只，呀呵，你看我伸错手不就完了吗？ 啊，我不看模样，就看您这手很深， 很、啊、又错了， 哎， 这个， 哎，对，看这只手， 这 是指 啊， 这是掌， 对。 指要长，掌要方。指为龙，掌为虎。 对对对， 只许龙吞虎，不许虎吞龙啊！啊，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嗯， 宾主相齐呢，您的八宫高大 啊。何为八宫？ 就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对。 哦哦。 啊，掌心要是挖呢？必定就发家、 啊、是是是， 掌心要不挖呢就必定不发家 啊。 看来您这手心了， 哎， 看看守卫。 哎，好好，慢着慢。 怎么了？ 干什么你这是？ 看守卫啊！ 你看守卫翻守卫有这么翻的吗？ 这么翻我省事儿啊。 那你省事我受得了吗？你这么翻下两回面，我成孙猴了。 怎么了？ 翻过来，翻过来。 我翻过来。 翻过来，翻过来。 哦。这个看守备看哪儿？看夫金。 哦，夫金。 夫金若露骨，众耳必受苦；夫金不露骨，众耳必享福。您的夫金，我看看，四漏不漏，大富大贵没有，一路十路不缺呀、啊。 哦， 您是很有在乎的人啊。 是吗？ 您看您这手指头都分得开啊。 哎，这废话，你分不开那是鸭子，像话吗？ 把您这爪，把您这手收起来。 哎， 看看您的五官， 五官是 您稍微往下蹲一点。 哎，好， 何为五官呢？ 您说， 这就是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后门桥。 他这画地图呢 啊？ 五官呢，不是说在脸上的吗？ 在这儿， 是不是？ 眉目鼻口耳。 哎， 这个眉为保寿官 啊， 眼为监察官 啊， 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这好， 这五官有一官长得不好啊！ 我这慢着慢着， 不是我跟你 说话了，我告诉人家， 是你慢着点儿， 必走十年待用。 哦， 您这个五官呢？ 怎么样呢？ 好， 好， 五官不错 啊、哦，那就行。 鼻子、耳朵、眼睛，你看， 怎么了？ 都不挨着。 哎，废话。长了一块了，成包袱了。 我说有一五官不好啊，您可别过意啊。 哎， 我是厌无隐 啊，美观。 眉毛不好。 哦，我眉毛长得细。 不是细 啊， 那个 怎么不好？ 长得不是地方。 长不是地方， 那得您往下挪挪就好喽。 啊，我把眉毛挪到眼皮底下来，那我成四眼狗了我。 那是开玩笑了， 来嘛！ 这个眉毛您要挪到二目手指头这儿， 那有什么好处啊？ 太有好处了！ 有什么好处呢？ 找人漱口，省得买牙刷了， 太幸福了。 这就是常宝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相面》。小蘑菇常宝坤牺牲后，一场由中央政府主持、社会各界自发参与的送别仪式在天津隆重地举行。常宝坤被天津市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常宝坤牺牲后，一批又一批的相声演员开始奔赴战场。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详细讲述小蘑菇的牺牲给相声界带来的影响。 人们在穿梭，人影重重，有人倒下来，就有人获得光荣。一个人跌倒，总有旁人为他而心痛。Thank you.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提起班孝奎这个名字，喜欢相声的朋友也许会感到陌生，但如果说起著名相声演员范振钰先生的恩师，很多相声爱好者可能都会异口同声地喊出班德贵这个名字，也都会回忆起当年他为刘文亨、赵新敏和马静博捧哏时的画面。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百年笑声之笑星传奇，我们就来一起回忆一下马三立大师的高足，相声捧哏艺术家班德贵先生。班德贵先生生于1920年，北京人，1933年拜在张傻子张杰尧门下学艺5年，后来在北京现役，曾经与古界大王刘宝全同台，后来到天津，在东兴声远一带与马三立、刘宝瑞、李杰臣、高贵卿、赵新民等搭档。1942年到1945年期间，曾先后赴山东沈阳演出。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文工团。1953年10月，正式拜相声泰斗马三立为师，并同时收范振钰为徒。1956年，班德贵和冯宝华一同担任和平区曲艺杂技团相声队队长。1973年，他与刘文亨搭档演出了《红灯记》《新风尚》等曲目。1980年，重组和平区实验曲艺杂技团，班德贵又与刘文亨搭档演出了《杂谈地方戏》，与赵新敏搭档演出了《错误不在我身上》等作品，并和刘文亨合作参加了电影《笑》的拍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欣赏刘文亨、班德贵合说的《杂谈地方戏》片段。 这个祖国的地方戏曲那是相当丰富。 是啊， 地方戏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哪儿的地方戏有哪儿的地方味儿。 它当然它叫地方戏嘛， 是吧？拿咱们天津的这个出产 啊， 天津快板儿，你哪儿的人唱，非得按着天津话、天津味儿唱， 是吗？ 那特点嘛， 哦、 那张嘴一唱，说天津快板儿。是就得天津味儿，又好像说闲话，还像讲故事。要是没有天津味儿，你听着可不根儿，是吧？ 对， 特点 啊。 还有天津时调， 天津时调可有很大的改革， 现在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提高。 是啊， 特别是时调，它唱出来 怎么样？ 没有我们天津的土字。 什么叫土字？ 我们天津话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有的时候这个尖团字碰在一块分不清。 什么字啊？ 齿音字多、 哦、 你像三山四世碰上分不清， 是吗？ 一二三的三，上唐山的山。 哦，这是普通话。 哎， 那么要说咱天津话， 说天津话是一二三的三，上唐山的山。分不清 啊。这只限于男同志。 什么？ 只限于男同志。 哦， 说话一块背不住、 哦、 女同志没有。 女同志没有。不然我们天津的妇女同志要说出话来 啊， 哎呀，那这个特点表现的是尤其充分。 是吗？刚才我来的时候就这儿劝一场 啊， 那儿门口两位女同志，我听她一说话，这个特点很明显。 他们说什么？ 哎，张姐，你干嘛去了？还这不是妈妈上劝一场，扯了块斧头，我想做个餐巾儿，结果搁嘴里一抽啊，她抽了，紧跟着拿手一抻又苍了。 哎， 这是咱们这个天津话的特点。 可是诗调里没有。 哎，诗调唱出来的字，那跟普通话的标准字是接近， 对不对？ 哎，没有齿音字， 是不是？ 可是他行腔落腔的时候， 怎么样？ 那还是天津的乡土音， 是吗？ 哎。 您举一个例子， 像人家演的有这么一段叫《军民鱼水情》。那头一句唱词有这么四个字， 哪四个字？ 红旗飘飘。 哦， 哎，这个字听起来啊是普通话的正字 啊， 前儿那个味儿还是天津的地方味儿， 是吗？ 一唱是这样， 你来来， 红旗飘飘，特别是他这个挖字，要是普通话那是挖， 是啊， 可他一唱呢 怎么样？ 挖啊啊啊啊，你看他这玩意儿非得是天津味儿不可。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班德贵先生专攻捧哏，班德贵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从不搅闹逗哏演员，但是往往会巧妙地加入现挂，给段子以画龙点睛之感。作为马氏门人，班德贵先生深得其中精髓。1990年与马静博同演的《花住宅》已成为马派相声保留节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马静博、班德贵合说的这段《花住宅》。 我们家呀都是说相声的， 好几辈了， 跟您可不一样。 对对， 您姓班， 认识我？ 班德贵， 是我。 观众对您都熟悉呀。您上辈可不是说相声的， 下了没有说相声的， 对不对？ 对。 您过去那阵儿是什么呢？ 嗯， 叫票友， 爱好。 哎，现在说是业余爱好， 不错， 对不对啊？ 是。 您上辈是干什么的？有钱的。 什么有钱的？您、 啊、对不对？ 我提不起来。 哎，我知道，我最了解了。 是吗？ 您的老家在离北京不远。 对呀、啊， 通州。 40里地， 对不对？ 是。 到通州一打听，人家老搬家，没有不知道的啊。人家有这么一号。 有什么一号啊？ 一打听，搬百万，就是你父亲的外号。 搬百万？ 哎，趁百万之富。 您别，没有那么些个，哪儿那么些个，反正多少有俩钱儿。 你父亲老哥仨。对呀、啊，你有个大爷，还有个叔，对不对？ 老哥仨嘛， 老哥仨有钱，就是一样。 什么呢？ 就你这么一个。 对了，独生子。 哎，哎呦，老哥仨自从有了你呀， 怎么样？ 太爱你喽。 哥仨就一个呀。 太疼你了。 不假呀， 爱如掌上的明珠一般呢。 您看， 老哥仨呀， 哼， 拿你当个心尖儿。 真疼我呀， 老哥仨呀， 嗯， 就拿你当个眼珠， 多爱。 老哥仨就一个眼珠， 俩双狮目，一个独眼龙。 我说了吗？不， 你老哥仨就一个眼珠吗？ 老哥仨就您这么一个，拿您当个眼珠， 叫疼我。 哎，疼爱你。 哎， 那阵你们家撑得起呀、啊？家大业大，有的是羊了。 我们家开辣铺合着。 啊，有的是什么呀？ 有的是骡马 啊。哦，对对对对，那阵你们家就挂过天井台。 什么天井台？那玩意儿有两地。 哎，那阵就称得起良田天井，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厂，孝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杂，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好物成财，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全打起来了呀。 啊，兄弟 们，有兄弟们和美，有成仇的吗？ 哎，兄弟们和睦。 哎， 到北京一打听，啊，石统赠孤沈万三。 嚯，那可了不起啊， 外号叫活财神呢。 是啊， 跟谁比啊？ 跟谁比？ 跟您家比啊。 他什么？ 他就差点。 您别捧我了。 您家要不趁钱能住那么阔的房子啊？ 我们家那房子还提得起来呀。啊， 您家那房子，我在这说一说。 嗯， 老班家那房子门前有一大片槐树。 槐树有什么出奇呀？ 就是啊，槐树跟槐树不一样。 什么？ 一般的槐树最出奇了，仨人搂不过来，到头了。 干一点， 你们家那槐树 怎么样？ 600多人搂不过来， 就人一颗， 那一大片。 我们家人吃多撑的，大伙儿搂槐树玩合着， 就为试试吗？ 那干什么呀？ 那都是古槐， 啊， 古槐冲天， 嗯， 浓荫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泥轩，金碧光辉，天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以通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这是三国曹操大宴铜雀台。 你提我们家的铜雀台干什么？ 啊，是啊是啊，铜雀台怎么样？ 好啊， 盖得好啊。 啊， 比您家哪儿啊？啊，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铜雀台都不如您家那个垫座高。 要那么高垫座有什么用啊？ 哎呦，一打听谁不知道啊？搬家大垫座 啊，搬家大垫座你管什么用啊？ 哎，加一大字表示错， 没用。 我说说您家。 哎， 殿宇重重，高居一汉，其不一阁，拔不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这是象牙为床，顶棂为幔，走壁极高，交金花帐，内有美女出庭，一个个甲品衣裳，云冠冠，翠帽美如霜，雕龙绝世，沉体梳妆，粉水如漆，哈气成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雕音震耳。 这是我们家。 这是秦始皇的娥房宫。 我看一眼啊，山里提我们家，你要提娥房宫。 来了来了，娥房宫比您家哪儿？您说说吧。娥房宫比您家，娥房宫都不如您家那个花园阔。 我们家这有个花园， 一打听谁不知道？搬家大花园。嗯， 搬家大花园又管什么呀？ 你加一大字表示阔。 大花园， 搬家大花园嘛。 我们花园也没什么出奇的。 哎，有出奇的。 是吗？ 山不高而清，水不深而秀，花不多而艳，竹不密而平，平不宽而雅，朋友不多而近，轻松管鲍，意似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这是我们家。 这是诸葛亮的卧龙岗。 我就知道武侯发祥之地嘛。我们家还有武侯啊。 来来来来来来了，卧龙岗比您家哪儿？您说说。 又比我们家哪儿？ 卧龙岗比您家 啊？ 卧龙岗都不如您家那个茅房阔。 我们家茅房， 谁家有钱石头茅房了？老 一打听，搬家大茅房。 我你这都像话吗？搬家大茅房 啊， 那管什么用啊？ 加一大字表示阔嘛。 茅房大就阔呀。 咱们听您家茅房。 哎，你们家茅房干什么啊？说我们家。 说您家什么？ 说我们家的住宅。 哎，对对对对，您家。 嗯， 您家那花园盆里养的山豆神啊，比鼓楼都高。 你要这么点一个盆比鼓楼都高，那搁得下吗？ 啊， 我这么一比划嘛， 这么一比划，您就往大了比划了。 哦，得大点哈。 当然了， 您家那花盆大。哦，对了对了，一打听谁都知道，哎，搬家大花盆。 我们家和什么都是大花的，搬家大花盆管什么？您让实地说就行了。 山石高耸，细水长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断脚，操守如狼，意气风香，花市为路，山虎爬墙，葫芦绕树，青松河抱，豪路往还，玉带桥，竹篮护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这是我们家， 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 你要再回来，我拿扇子抱你啊！你这为什么呢？这是 多少年没见知意的吗？啊，你当着各位，你这不窝我吗？急了， 我还不行，你这这拿我找乐啊？这是 脸都红了，知意的吗？你这个 我还不睡， 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你别开玩笑， 你看这回我一定说您家了，这回 哎， 我准说您家。 行， 我这回要不说您家，哎，我不好去。 你说不好去管什么呀？ 啊，要不我好去？ 什么叫好去？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死了去。 你也别死了去，也别提这么重的 事。起誓吗？我这回要不说您家，让我一出门，让我就死了去。 你 让我一出门撞气球上，你看 撞气球上死得了吗？ 啊，我硬是啊。 那叫硬是啊，撞响了不啪一下吗？ 那怎么办呢？ 撞汽车上。起誓吗？ 是，我要不说您家，一出门让我坐汽车上。 坐汽车上撞。 啊，对对，一出门让你撞汽车上， 我撞汽车上， 啊， 你撞， 对，让咱俩撞汽车上， 什么的，临死你还拉个垫背呀？你， 对，让我撞那个小号玩的小汽车上， 你说那管什么小汽车管，大汽车， 那我哪隔得住呢？ 你隔不住，我也隔不住啊！ 哎，我只是说您家行不行啊？ 哎，这行， 我说您家，说说您家那个老住宅还是新住宅？ 你老住宅吧， 老住宅啊，太讲究了， 讲究。 您家那住宅盖的 啊， 远看雾气昭昭，近看瓦窑四少，就跟一块整砖刻的一样。 我们家人全是蛐蛐合着，在那锅炉里忍着， 这不一比划吗？ 一块整砖抠的一样不行吗？ 对对对，这么比划 啊。 对对对，就跟一块整张刻的一样， 这行了。 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过是摩墩对缝，八字领地，路北是广亮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里屏风，打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背面是严肃整齐。 对。 进二门，方砖漫地，铲漫院子，下顶天，高搭天棚。三寸六， 我们家的人都是耗子。三寸六的天棚啊， 啊，哦，对对，高搭天棚三尺六， 这回都变猫了，合着， 那 还得高， 还得高 啊！ 高搭天棚 多高啊？三丈六， 高搭天棚三丈六，四个斗头写的是宜兴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榆木啥养鱼缸，九尺多高架枝桃。迎春、探春、枝子翠白、梧桐树，各样鲜花，各样杨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我们家吃完就拉，合着 啊，这不方便吗？ 有这么方便的吗？谁这么盖房啊？ 啊，东跨院是厨房。西侧院是茅房， 这行了。 倒座书房五间那为待客厅，满都是明宅月和的窗户，可煞的大玻璃。下顶天挂山区的帘子，中顶天是死口封门。进屋一看， 怎么样？ 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您把屋了的摆设可以说一说。 营外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新窑盖板、古月仙土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播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酸砚湖笔灰墨、空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的名人字画。 都有谁的呢？ 有唐伯虎的美人、李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公堂御笔虎的福字。 闹明星点，还有镇宅宝剑、绿沙鱼皮套、金饰点、狮子狗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云镜，一丈二的歌剑，翡翠粉颈，玉玺的九朝，红毛瓶的金钟，翡翠玉镜，座钟挂钟带颗钟，子儿表对儿表，夜光表。 你瞧瞧， 要想戴表啊，戴不过你爸爸， 倒是讲究。 别人戴表 啊。手表再来个怀表到头了。 是啊， 你爸爸戴表都上土。 怎么戴？ 腰里系个大包，要从这儿戴起。 您说说， 你爸爸要戴狼琴、欧美达、埃尔金、麦克纳、金的套、银的套、铜的套、铁的套、金三针、银三针、福利轮、横单利、人头狗、半上弦、双卡子、单卡子、有为利、为国为国利、手拿小帽表、右手提着八英尺、头顶大座钟、怀里揣大挂表、为红走道叮当乱响。 这是我爸爸戴表，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刚刚您欣赏到的就是马静博和班德贵合说的夸住宅。其实关于班德贵先生现挂还有个小故事呢。记得一天中午，班德贵在一家小饭馆吃饭，点了一个爆三样菜上来了，他一尝，嘿，真地道。看着这盘子菜啊，他忽然乐了，他想奖赏爆三样。怎么个奖赏法呢？下午他演报菜名时别出心裁，在罐口里一气儿加进了30个报三样，却丝毫没影响报菜名整个段子的完整性，而且既没滚口也没有吃栗子。在一般的情况下，背完这段罐口能要下好来，他不但要下了好，更要下了观众的哄堂大笑。像班德贵这样的现挂真不多见了。好了，讲完了班德贵先生奖赏爆三样的故事，我们这期节目的时间也就要到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送上一曲范冰冰的《花开自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若不自在，莫不如轻笑一声飞到天外。飞若不自在，是不是收起翅膀没入人海。人海不自在，莫不如一船一桨一心不凡。心若不自在，是不是荡尽天涯路无处觅蓬莱。花儿和蝴蝶会相约盛开，心上的心儿是各自等待。这光景若它还不来，是不是年隔兰花瘦，还笑在等待。我在等一朵花盛开，我在等一个人到来，买了这枝花，却上去换红彩。我等着带着一脸的自在，我正笑着猜那春风姗姗迟等着一朵花盛开，带着一脸